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说很多彩色的蘑菇虽然好看，却是万万吃不得的，因为孤独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毒。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，我会心一笑，但觉得也蛮有道理的。希望当你孤独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到真正喜欢的东西，当你埋头进去的时候，就是世界清净的时候了。而这个时候的孤独不叫孤独，叫充实。不知道你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了吗？自己的几副面具，工作上的，家庭当中的，朋友之间的，各种场合的，我们可以随意的切换。 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，自己其实已经开始伴游了，只是在一大群戏精当中谁更能演而已，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所处的生活。

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，许多的伤痛都已经忘掉，记忆里剩下的全是美好。你我都找到新的依靠，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，只是我们都清楚知道，心里还有个画不完的句号。 你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是感觉压力特别大，超级大，压得你透不过气来，但是仔细想想根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压力，但就是觉得压力大，就是因为没有具体的事情才会大到无边无际。但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压力大，只是空虚而已。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渠道让你的精神丰满起来。 人其实并不复杂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。午夜的两点半，我走不进梦乡，时间在逃亡，悲伤还在原地翻。我将一床被单搅成混乱一片，爱已经灭亡，然而思念更坚强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。我答应自己不要放弃，我答应自己不要忘记。闭上眼想你真的模样，每一个角度都好像一种飞翔。我因为看着你会因你而悲伤， 我喜欢总结分享一些经验。如果你觉得某一个任务让你特别的焦虑，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那么其实最好的排解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做这件事情，什么都不要管，就是使劲的去做，努力的推进它的进度。这棘手的事情在进度条上面每进展一格，你的焦虑就会少一分，同时你的焦虑越少，推进的速度也就越快了。只要咬紧牙关不断的推进，总会有解脱的那一刻。而且当你每完成一个棘手的任务，你或多或少都会比之前强大那么一点点，这件苦差事总会改变你一些。真的，有什么难事千万不要耗着，不要等着，这只会让你在无尽的焦虑当中煎熬。 你应该先大吼一声拼了，然后两眼血丝地去推进这件事，只管去做事，做着做着也就有出路了。逃避和拖延到了最后，拖垮的还是你自己，你说对吗？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呼后面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，回忆的画面，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甜。你说吧，爱渐渐放下，回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？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，想象你在身边，在完全失去之前。你说把爱渐渐放下，会走更远，或许只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。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，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接。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回忆的画面，在荡着秋千，梦开始不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